遇到稚嫩的少年。我收集了留恋，可必要那么甜，可是跟你说抱歉，不知变成了缠绵。你说不有点闲，多想要哭点，所以跟我说了再见。我的挽回你都没感觉，面朝着北边，笑着跟我挥了挥手走更远。 我们爱过的每一天我都记得心里，时间初次相遇的地点，执迷怀念。每年的这一天，我都挡在酒桌上纪念，纪念我们曾经深深爱过，走过这几年。你又何必说抱歉？这个落叶的秋天，就把我们的爱埋葬在冬天。 说抱歉，这个落叶的秋。